哈灵的子孙1017名。勒卫人何达维亚的后裔耶属雅汉卡德米尔的子孙74名。歌咏者阿萨夫的子孙148名。门丁有沙龙的子孙阿特尔的子孙塔尔孟的子孙阿古布的子孙哈提达的子孙韶拜的子孙共138名。献身者有七哈的子孙哈苏法的子孙塔巴敖特的子孙科洛斯的子孙席阿的子孙帕东的子孙勒巴纳的子孙哈加巴的子孙沙尔麦的子孙哈南的子孙基德尔的子孙加哈尔的子孙勒阿雅的子孙勒金的子孙乃科达的子孙加昌的子孙乌扎的子孙帕瑟雅的子孙贝塞的子孙莫乌林的子孙乃菲辛的子孙巴克布克的子孙哈古法的子孙哈尔胡尔的子孙巴兹里特的子孙莫西达的子孙哈尔沙的子孙巴尔科斯的子孙席瑟拉的子孙塔马赫的子孙乃七雅的子孙和哈提法的子孙萨罗满的仆役的子孙有索泰的子孙索费勒特的子孙培黎达的子孙雅阿拉的子孙达尔孔的子孙基德尔的子孙舍法提亚的子孙哈提尔的子孙果格勒特泽巴因的子孙和阿孟的子孙所有献身者和萨罗满的仆役的子孙共计392名。以下这些人是由特尔莫拉、特尔哈尔沙、格卢布、阿丹和伊莫尔上来，而不能说出自己的家族和族系是否出自以色列的。德拉雅的子孙、托比亚的子孙和乃科达的子孙共计642人。司祭中有哈巴雅的子孙、哈科兹的子孙和巴尔奇莱的子孙。巴尔奇莱娶了基勒阿德人巴尔奇莱的女儿为妻，也取了他的名字。他们查考登记的族谱，却没有找到自己的名字，所以他们由司祭中被革除了。省长指令他们，不准他们享用至圣之物，直到有位大司祭带着乌灵和图明出来解决。全会众共计42360人，仆婢7337人在外，还有歌咏的男女245名。此外还有骆驼435匹，驴6720匹。有些族长捐献了建筑费，省长献了1000斤达里克，盘子50个，司祭长衣530件作为基金。另一族长纳了20000斤达里克、2200银米乃作为建筑的基金。其余民众捐献的共计20000斤达里克、2000银米乃。司祭长衣67件。司祭、勒卫人、门丁、歌咏者、献身者和全以色列各住在本城内。到了七月，当时以色列子民还各在本城里。